一个突破的季节哈，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哈，真的在这个季节里头都飞翔起来，就像在敬拜中我们看见的那样啊，感谢神。那我们那个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哈，好。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的同在。主啊，你在敬拜中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求你在查经中，在你的话语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主啊，真的是也在下面的服事里头与你同在。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遇见你，在每一件事上都遇见你，与你同行。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感谢你，真理的圣灵，我们再一次邀请你，哈利路亚，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之中。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也加力量给我们。主啊，也是给我们啊，主啊，真的是从里到外的专注，使我们主啊真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主啊，无论是主啊真的是啊分享的也好，还有其他听的也好，在所有的交流中，主啊，我们都求你宝贵的圣灵，主啊，真的是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Yeah, 我们那个先今天看第十三章哈，那我还是真的感谢主，就是说那个谢谢那个 Steve 哈带领我们啊，还从十二章往后是讲生活的，但是生活的那个关键点哈，因为我知道上一次有一些人没有来，全在那个秘诀，全在于把身体线上当做活祭了，后面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讲到说那个具体的应用。其实呢都不难懂，但是呢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哈，那个真的是一切的关键点，就如同前面那个根基都打好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因信白白的称义，已经没有任何条件了，就是哈，就是不在乎你的行为，不在乎你是什么种族，不在乎你什么民族，什么都不在乎，就在乎他的恩典，本乎恩，就是他为你死了，就是他付上了所有的代价，就足够了。接受、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已经有权利，就可以进到神的国中，丰盛的得着，就这么简单。但是你得多少，完全就在那个关键点，关键点就在哪里呢？就在第十二章的书，要讲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不然的话，你是有权利蒙恩典，这些都是你的。但是对不起了，那个就像说啊，那个没法流进来。你在哪个领域上掌权，不让他进入，在哪个地方那个领域就不能够有复活的能力进入，你还是什么死的能力在掌权，就不能更新。所以呢，后面的时候呢，那个当然后面的也很重要，在后面再往下看的时候，会让我们光照我们在哪些领域上我们呢没有让他掌权。好，真的是后面这些很具体的很有意思，我是觉得生活上的讲的很详细。上一次我们查了在教会里头，我们应该本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彼此看待，然后呢本着什么样的心态要彼此服侍，然后后面又讲到了什么呢，又讲到了说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应该如何的那个生活的一些守则哈，那个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不再重复那儿了，我们从十三章开始哈，十三章开始，我们从那个我们还是把这个从头读到尾哈，那从小毛开始，我们每人读一节好吗？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做官的原不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你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凡人所得当的就该就给他，得当粮的 给他纳粮，得当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是完全了律法。 向他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爱是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洗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习了，不可增进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好，谢谢。其实这段在生活中啊，真的我就发现神的哈，就是说在这些领域呢，你会发现他方方面面他都讲到了哈，真的是。那我们上面讲了在教会里应该如何行事，也讲了在生活中的一些啊，不管教会内外的生活上的准则。他现在哈，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你发不发现各地方的那个culture 都不一样哈，就是文化都不太一样哈，像中国的文化，然后美国的文化，你就会发现哈。那个基督教的文化，上帝的文化里头，那个就是怎么样，既不是美国式的，也不是中国式的。那我不知道咱们分享那个，先看这句话之前的时候，咱们分享咱们根据中国的文化的话，我们怎么看待当官的，根据咱们中国的文化，照你理解，就是怎么看待当官的？ 官本位。 啊，官本位，官本位怎么讲呢？就是能解释一下。 你要在任何的这个，无论是从这个生活、工作方方面面的话，有官的话就领导一下，不是靠他的那个这个人本身的才能。 哦，就是官本位，就是以职位来算。 学而优而仕吧，叫中国从，因为从古代就是科举考试。 啊哈。 那个 金榜 题名就当官。 哦，对对对 ，OK。 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哈 ，OK。 所有好处都当官沾了嘛，就是。 哦 ，OK，OK。 大家都。 好，谢谢谢谢，是哦，那个保元。 官大一级压死人。 官大一级压死人哈 ，OK。还有呢？啊。当官有权哈，还有呢？我们那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就照咱们。就你心目中，就是说咱们中国的那个传统文化怎么看待当官？监督？ 哎呀，没有，就是要遵从嘛。其实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就要遵从，我觉得就是 遵从 顺服当官的吧。 顺服当官的哈。 你不那个什么，就是文府官家什么点灯有一句话。老百姓就是 啊，只许州官点灯，不许百姓 放火。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要绝对服从哈。OK，OK， 好。 希望你遵从是吧？ 嗯哼 ，OK。向前好像在那块儿那个眼睛啊。 我觉得大概可能我们中国和这个上面写的哈比较类似， 嗯， 因为它这是一种独裁制嘛， 嗯、 是独裁，中央集权的独裁制， 是 跟我们中国可能比较像， 是，好，谢谢。那我们再来说说美国，啊，你照我们怎么理解美国的这个对这个当官的，应该美国这块我们观察到的是怎么样？ 平等自由一点吧。 平等自由一些，嗯。还有呢？ 明天和刘红都不在。 美国要从宪法讲，他就是对他们的权利要进行制约嘛。宪法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制约他们的权利。 嗯。 要 check balance。 嗯嗯。 这是他立宪的时候要求，但是我们几千年那个国安本位好像没有规定限制当官的权利，好像是。 嗯。 是限制百姓的权利，反正。 没错， 嗯， 对，所以从这点，从它的立宪上来说是有绝对区别的， 嗯，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总有那样的问题，是吧？ 嗯， 美国也不是说就绝对的那种，也有那样的问题，是吧？ 嗯， 但总体来说比较要 还没有谁对美国的那个美国的这个这方面比较了解、比较思考过的，还没有。 美国人当官好像相对来说没那么嚣张。 啊、没那么嚣张哈。那我们其实呢，基督徒有啥发表？也有挺嚣张的。OK。 举个例子，当时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在美国一遇到警察是吧？我第一次看到美国，我就特紧张。我有一次就是刚学会开车，我就不知道就还在学车过程中。就逆行上高速，当时一个警察，那时当时还在我 Ohio 的时候，上来就我因为下了雨天嘛，因为特紧张，还没拿到那个 driver license， 相当于是 permit 那个，因为当时我就紧张坏，一个警察就把我拦一下，他当时上面还坐着，他还坐我儿子，然后呢，我就紧张要死了，那家伙要你想在国内肯定又罚你，又怎么着，因为你没有正式的 license， 你就是说虽然是。你不能，然后又逆行上了 highway， 那警察把我们拦一下，然后把我们拦一下，把我们松一下，互相，因为那时脑子就懵了嘛，把我又松下来，然后说告诉你怎么走。当时就想，那就是对警察的印象就颠，因为在国内肯定想骂你一句，然后再训斥你一句。当时就是一开始还是有点惧怕警察，我就从举这个例子，就是能感觉我们当初就是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尤其对待警察。当然。还是有一些黑暗的地方在里边，后来我们自己慢慢就觉得，就是但是总体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从警察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在路上有时候碰到警察也是要躲着他左右，超速的时候还是这样。但是总体来说，他们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他的。 感谢主。还没有人有谁有什么补充的？没有的话，其实呢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基督徒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哈？它到底有哪些那个在我们生活上的职能？什么叫做？其实呢，你要生活要想把自己当做活祭的话，那么我们一信了主的时候呢，你就得要放下什么中国文化的，也得放下美国文化的，这就叫死。如果你一生都习惯那样了，或者你都已经有这个印象了，已经有了，但是呢，你现在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要有个新的想法，那个就叫死，其实那个就叫活祭啊。后面讲的这好多东西啊，跟我们当然了，你说我原来就这么活的，那还不算活祭，那个还算是那个什么，那个还算好，那个、不需要死一把，因为那原来就活对了哈，不需要死，就是他活的不对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要调整，而且我们以前还觉得对的地方，这个就叫死。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认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不知道这话清楚不清楚。大家觉得这话清楚吗？ 我古代也是说嘛，抗一般是说你抗抵抗上面的命令是违抗天命嘛。但是中国有些人就是说借题发挥，就是说借据天的那个神，是吧？以天的那个应许，或者是借着天的那个说法，然后行自己的行想。 那大家觉得这一段的时候，你听完了以后，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就是顺服掌权者， 是不是？是不是？这话是不是这样？ 是。 清楚吗？ 清楚。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这块说的是不是很清楚直接？ 很清楚。 你说的很清楚，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好的那个掌权的妈，我们觉得可能是神力的；但是遇到不好的，怀疑了，这是不是神 说的？ 说得很好。那个但是在这地方有没有？ 应该有。我觉得第三章就是他的限制。 那 第三节 哈。好，那你说说第三节。 因为做官的原是不是叫人行，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所以就是说这个条件就限制了这些掌权者必须是让行善的人不惧怕，让做恶的人惧怕。就是说有一个，我理解是有一个限制的，就是说这些当官的如果不是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就是让行善的人不惧怕，那他实际上他是违背神的 神授予的权利， 我是这么理解。 嗯，但是呢，我承认那个地方在别的地方有，但在这第三节的话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大家一定要看到经文里讲什么意思，不是我们呀。你看这句话到底是说当官的呢，还是说不当官的？这话是给当官的呢，还是给不当官的？说话对象是谁？ 不当官的。 不当官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准了，他没说当官的，现在没论当官的，现在论不当官的人。这部分都是在论不当官的人。 而且他说第一句说了，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没有说好坏的。 所以呢，这就是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哈，以前的时候我们都中国文化也好，还有什么文化也好，我们常常有很多共同的点，就是说好的一定是上帝立的，但是不好的呢就不是上帝立的。但是这个地方讲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记住这话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于神的，就是说所有权柄都是出自于神的，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下面呢，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从反面讲完，又从正面讲，有没有余地？没有余地，真的，这就叫基督教文化。要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得死一把。认为什么呢？认为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个第一前提我们就说上帝没搞错，上帝还在掌权，所以呢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所以他坐在那个位置上要没有神的允许是绝对坐不上的，可以这么理解吗？这块没有例外哈。认为呢这是这块讲的，现在讲的他讲话的对象是谁呢？他讲话对象的是所有的基督徒，这是神对自己所有儿女讲的话。 但我们基督徒还是可以祷告求神给一个合神心意的掌权者，是吧？ 是，我相信那个绝对是可以。祷告上的时候是我们在家里直接跟，就等于说跟我们的父亲在说话，他也是全地的主，我们是可以说的啊，把自己那个。 如果祷告之后神设立那个掌权者，我们又说要合神心，那他就应该合神心意啊。 啊，但是呢。 合神心意就应该是好掌权者啊。 啊。 那另外一个问题，那撒旦现在掌在这个世界了，那我们也要顺服撒旦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问题的。 这问题非常好，这问题非常好的，大家说我们要不要顺服撒旦？ 绝对不要。 嗯， 我觉得他顺服是说顺服掌权，但是他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就是他不符合神的，你是不能做的。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 对呀， 如果说还是那是， 但是不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咱们看圣经要一段段看，这个地方讲的时候，讲这一块的时候就得讲这一块。你不用，我常常后来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在讲这一段，我们常常为了不喜欢这段就拿另外一段抵挡它。不，现在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撒旦有权利管理这个世界，管理那些罪人，甚至刑罚他们，有没有上帝的允许？他就是掌刑罚的，是上帝命他去掌刑罚的。这件事呢，他的权柄是不是出自于上帝？绝对是出自于上帝。所以呢，咱们待会儿把这段要全部都看完了以后，不过呢，监督讲的绝对是对。在另外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圣经里讲说，我们谁是最大的？所以呢，这些都是神所命。如果这些命令，上帝命令的人违背了上帝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应该听谁的？ 神的。 所以那是在别的地方说的，不是在这地方说的。这个地方的话，上帝教导基督徒，认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里头有悖逆，所以他就直接没给你任何余地，他就讲说什么，甚至呢，他就直接讲说。我们先看真理的这一面哈，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认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好，这个地方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所有权柄都是什么？出于神的。撒旦的权柄出不出于神？是。好， 然后呢，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这个地方就讲说我们第一个心思就是要有一个什么，我们不能认为某些领导我看不顺眼，我觉得他不够好，就可以蔑视他，我就可以不尊重他，我就可以藐视他。他说你要这样的时候，实际上来说是不服上帝，不是不服那个人，实际上是什么，上帝你搞错了，你说这样的人你怎么让他当了官呢？啊，就是说这后态度的时候，实际上来说跟基督徒的真理不合，实际上这个态度上帝你搞错了，你不如我好，你应该问问我，我告诉你别让他上台。你看这个态度就是一个悖逆，你发现不合真理，认为说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嘛，活祭就是什么，神你怎么安排都是最好的。所以呢，感谢神。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家正听起来这话，你们会今天会觉得有点甚难听，但对不起，就这么难听。认为什么活祭嘛，哈，要不然怎么能上活祭呢？他都顺我意的话，就不用死一把了嘛。但是我继续讲哈，什么东西呢？真理呢，就像有它有另外一个面的东西限制它，但是那个先不，我们心里先接受这个。好吗？再往下看哈，他说为什么呢？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这个地方就很重要的一句话就出来了，他说你们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还是因为什么，良心。所以呢，这个地方的时候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说我们顺服当官的，顺服掌权的，他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你良心中觉得说这是得罪神的，然后呢你是觉得违背你良心的，违背我们良心的，那么你就要小心了这部分。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那些祭司长和公会的对谁讲呢？对那个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们讲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传福音。那他们后来回答怎么回答？ 顺服了不顺服神。 他说对，他说顺服你们不顺服神，你看这是合理吗？但是大家要记住，他们对待那个当时的那个祭司长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尊敬 吗？非常尊敬。我后来发现的时候哈，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那个，当我们要知道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对那些有权柄的人态度会不一样的。我说态度，我还没说行为。其实有时候为了刑罚的缘故，为了怕刑罚的缘故，其实咱们中国文化中，就像刚才分享的那些官大一级压死人呢，然后或者说那个学而优则仕，我们对官都有一种官本位的思想，其实我们是害怕的，我们是蛮怕那个官的。其实圣经这个地方讲的话，这个地方在讲到这地方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不是让你惧怕他们。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他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纳粮，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就是这个地方讲到，还讲到一些态度的问题，还讲到一些各种各样。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跟权柄的关系，他讲完了那个真理的时候，再具体举了这些例子。那么我们就举例子哈，其实呢，你说常常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在想说那个就是说税务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这都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自己呢， 这个地方讲的是，实际上来讲是在生活中的应用，就是说什么呢？当他们所定的东西不违背我们的良心的，当我们的领导所让我们，就是说这个当政掌权的人让他们所做的事，让我们所做的事不违背良心的，不违背神的啊，其实是一回事，因为神住在我们的心中啊，他圣灵给我们这样的光，我们都应该怎么样？都应该顺服，嗯。 举个极端例子，纳粹时期那个抓犹太人嘛， 嗯， 当时你要顺服的话，就是你要去举报那些犹太人，你是应该顺服还是应该违背他们？ 那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我们的良心，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觉得我们的良心，神住在我们心中的，他会怎么引导我们？去举报犹太人吗？去抓犹太人吗？ 装没看见， 装没看见啊！躲开没装没看见啊！呀， 所以还是神第一的，我觉得良心第一的。 呀，所以呢，一定有个界限，顺服。但是呢，如果认为什么，认为神最大，其实符合规则的，认为权柄有大小，哈。然后呢，那个神是最大的，所以呢，如果他给你的命令违背神，要不要遵从？但是呢，除了那以外，哈，除了他违背神的，那你剩下的要不要遵从？其实我们后来的时候，大家仔细想想，我们对我们的领导有意见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对权柄不顺服的时候，对他蔑视他、藐视他，有多少是认为他得罪了神，还是得罪了我？大家反省反省，真的。所以这话是非常重要的，给一个基督徒的。他说你还不光是外表这样做，而且你要是真实的从心里往外这样做，这是一个死的事儿。我是觉得反而对于我来讲的话，那些合我心意的人，我顺服他很容易的。而且呢，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哈，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你要是仔细看我们的孩子，你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是罪人，天然有个倾向，其实我们不倾向尊重权柄，但是我们倾向听那些顺应我们心意的人。你比如说孩子们哈，举个例子，孩子们，我们父母苦口婆心的不说全对，但是好多东西是还是对的，对不对？但是他的朋友一句话就把你全部都推翻了。照理来说，他的朋友甚至比他还小一岁的朋友，不应该听他听他的，应该是 父母的。 但是他怎么样？他更愿意听那个。我们也一样。你发现我们在公司里的时候，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愿意什么？我们常常愿意听那些同事的。然后呢，到老板的那话呢，却听起来不顺眼，不顺耳。在背后的时候，百般的议论，百般的那个不满意，有几件是违背神的？只是我觉得他不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化的东西，这个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你比如说，其实呢，在教会里一样，像我自己过去也犯过这错。我喜欢的那个教会的领袖呢，我当然很愿意听他的。不喜欢的呢，回到家里头，两个人就常常跟朋友或者跟那啥，你知道吗？就在一起红烧他。这都是得罪神的，我现在绝不做那事儿了。他要做错了得罪神的事儿，我要真爱他吗？我就会找一个机会，我就去私下跟他说，比如说乐山老师哈，那我爱他。那如果他有个事儿我看到得罪神了，我不会跟别人说，我就会去找他，我就说这个事儿不对呀，这个事儿得罪神呢，你要这样做的话亏损太大，我会跟他说的。啊，我不会去到处找着说向前弟兄，你知道吗？你看乐善太不像话了，你看他这简直是哈、啊、就这样了，一点都不属于，你知道吗？就本身这句话就已经是犯大罪了，得罪神了。什么叫不属灵？到底他错在哪里了？啊，其实呢，我也知道。再举个例子来讲哈，再举一个更加能有应用性的例子来讲哈，那个比如说现在的话，那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呢把不以为罪的事呢在背后把它当作罪来说，反而呢有真得罪神的事还没人站出来说。所以呢好多的事情啊，这个应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天生对领袖有个逆反，所以呢圣经里非常严厉的、非常绝对的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你要有这个观念，说那个人坐这个位置坐错了，实际上来说你就说神你搞错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但那个人做的事决定，如果违背神的，你可以不听，但是就一件事不听，你还不能抗拒他。只是那件事你柔和地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那件事我不能做，为我良心的缘故，为了上帝的缘故，我不能做，你杀了我也不能做，刑罚我也不怕。所以呢，但是如果不是这一类的呢，就应该怎么样？所以有例外，例外就在这一部分。我看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了，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你看这段是不是我讲错了，还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要看准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这段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例外？向前没都要皱起来了，你看。 这里边我还是有的没弄懂。 嗯哼，那我们再继续看。 从一方面讲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即使是不义的权柄，那按照第一节、第二节都是出自于神的。即使是不义的权柄啊，我们前面也学到，就是即使是法老，都是神兴起的。那法老做的事情可是压制，对不对？他不是在行善，也不是行公义。 是 啊，他做这个事情，那就说这那个就不没到第三节的时候我还懂。那第三节都懂，反正只要是权柄，不管好的坏，你都得尊重。因为全都是来自于神的，人人都要尊重。就好了。这个第三节之后呢，看样子像在解释说为什么要。这个就我就有点问题，因为本来这个是不需要原因的。就是所有权柄出自于神就 period 可以了。对，就是不管是善和不善的啊。只要是因为他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嘛，他即使是不善的，也可以在我身上成就善果嘛，哈，因为那我里边也不善，不善对不善，不善 还可以啊，作恶也能成善， 对，恶能什么？那包括说神兴起巴比伦人来，让哈巴谷不高兴吗？ 是， 但最后神说，那你看看啊，意在哪？阴性的都能 是。 这个就可以，只是后面这个越解释我越糊涂，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就是说好像你看后面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做官都是好的嘛，都是神的嘛，他又不是要坏你，对你坏呢，他是要你好嘛。你不要因为怕他才顺服他，你要凭着良心知道他是要为你好，你就会听吗？就是好像这样解释，就是 very good， 我糊涂了。 非常棒，非常棒呀。真的向前，真的把这块那个，真的是这块真有这个东西。那你们怎么看呀？刚才监动也在这一段里头，那监动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我就觉得神立这个他是 authorized 这个权力授予他，是为管理人，如果是他做善事对人有益，这个权就授给他，如果他做的恶事，神就要把他废了，我就这么认为。就他这个即便是掌权，神也不赞许，不就是说虽然是他是给他权利，但是任历史上任何一个权利都是这样，有的做好有做坏，做法不好的，那么这个权柄，这个他最后比如说逆背了神的这个旨意，神会把这个权给废掉，我是这么理解。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刚才的意思。 OK， 那你那块我真的我谢谢。那你咱们就是来点解经的功夫啊。那你能不能从这句话里找着支持你神支持你的话语支持你这个观点呢？能不能找着？好，这个不是挑战，就是说哪块你能看出说神说这个人呢要不合我心意，做的不好，我就把他废掉了，有没有？ 他是神的用人，他是与你有益的。 对 对 对。 他若作恶。你要做管理者，就是他始终是对着这个人，对着被管理者是有益的。因为你包括三段方向，三段四段，实际上就是说掌权者是对被管理者是 有益的。 神立这个掌权者就是这个目的。 是。 他如果违背这个神的这种立他掌权的这个意思。那我就不知道神的作用。 对， 神就是说是喜悦他呢，还要继续给他权利呢？那要是从第一段来说，我因为也是听了一些别的牧师的讲，他觉得就是神掌权，这也不是刚才也不是我的意思，他觉得这个权利 就是有第三第第四个限制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全是属于合神心意的，当然这是他的意见，我觉得他这样讲的也是，我觉得也比较好一点，因为否则的话有一些权利确实是掌教权，为什么神要废他呢？要确实包括历史上有老颠簸，为什么要废掉他呢？ 阿瓦马就很神父嘛， 那么我直接认为就是说他可能不符合神的心意就能废掉。 有些是废掉了，但是有的还没废掉，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看呢哈，其实呢，我们就是我今天把这个抛给大家，你就在这一段里看看他到底是找到支持的行。目前呢，我倒找到了，就是说这一点倒是刚才向前说，他解释为什么说当政掌权，他说是对你们有益的哈。但是呢，我们确实遇到一个现象，有些当政掌权的看起来。没行善呢哈，你比如说像纳粹的那时候还抓起来犹太人哈，把他们那个用那个什么毒气把他们杀死，这好像没做那个有益的事儿哈，他们做的是恶事哈，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时候好像跟刚才神的解释不一致哈。然后呢刚才呢我也知道，就是说那谁的观察也是监动的观察也是准确，就是说有些人呢神给他权力了，但是他呢实际上没有照着正确的使用，用错了，那神将来要不要管他们呢？是任凭他们呢，还是怎么样呢？哈，那这个东西是他那个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现在在这一段里要 face to 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就针对这个 我觉得就是我们前篇专峰说的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赞同啊，而且我今天看这段我也觉得更清楚一些。我觉得这些首先第一哈，就是他讲的是权柄啊，没有讲人。 嗯嗯。 我说顺服权柄，这并不是顺服某个人，所以说权柄和人的好坏，实际上这里没有讲。 嗯。 他是要符合这个权柄，所以不是说有好的人才有权柄，不好的人就不能有这权柄。如果这个人不好，他在这位置上，那我们就不顺服他。所以他这段事情没有在说这个事，没有在说这个人合不合适，说我们在顺服这权柄。第二，我觉得呢，这里根本性就是我们要知道啊，神是掌管万事哈、啊，这个神可以用这个好的人，这个去做他的事情啊，神也可以用那个觉得我们觉得不好的人去做他那事情。那么，我想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如果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去这个判断他觉得不顺服的话，但是你不知道，你可能就是在违背神通过他要做的一个事情，不管这个人是好是坏。但你不知道啊，但是我们根据我们人的去判断，觉得这个人不好，所以我就，但实际上我们就不自然之然，我们就是和神的旨意就 against， 就是神要通过这不好人去完成那个事情。神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这里说是我们要顺服这个权柄 ，OK， 因为神要用所有的权柄都是神设的，然后神要用这个权柄去为我们的益处，我们的益处。我们要解释哈、啊，这益处是什么意思啊？这不见得就是我们理解益处哈、啊，对我好就是益处，你不知道啊？也许对你不好，神是对你的益处啊。我们看看那个圣经里很多地方，就是神给我们的，就是叫你要经过艰难的，神给你啊，实际上是对我们的好。所以那权柄这会儿我们要顺服他，然后呢，他对我们的益处就是神要通过这个权柄来左右我们，塑造我们啊！他这个人在权柄上，他行的是想的是，我们也知道，一定也是有神的参与在这儿，神的掌控在这里面的啊！所以我想看这个，我觉得啊，我刚才向前说那个啊，我倒是觉得他可能不是在说那个原因，就是为什么顺服他，是因为他对我们有益。我感觉其实还不是这样，我感觉反而就说出结果来了。一二节说的是原因，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神设的，它后面反而都是那个结果性的，因为所有权柄都是神设的，所以你按照这个在这个 structure 里去走，你就一定有益处，你因为你知道是神掌管万事，所以我觉得后面更是结果。 还有一点就是我就记得含蓄的那个说，还有一点第三节他说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而是叫行恶。这个善和恶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的标准，是神的那个标准的善和恶。对，所以要这样看，我就顺着含蓄地完成。 对，我还觉得哈，一个就是说，其实像权柄它是有层次的嘛，就是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我们可能你是班上的一个领导，你也是有权柄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做官的也可能说的是你啊，就是你如果你是有权柄的，你应该怎么做，对吧？ 这我觉得挺多事是对个人讲，就是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该怎么做，就是说你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你一个就是说你要行善嘛，就是如果你行善的话你就不用怕，那就是说就你就是说就你自己该怎么做，就对你说的就是我当做的就是我要行善，我要顺服权柄，然后如果我有一个我有个权柄呢，那我也是我作为这个权柄的话我要行善去，对吧，利用我的权柄去祝福别人，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 嗯呀，感谢神啊。好，大家现在到这儿了哈，我们再看几个例子哈，来用例子解哈。我是觉得向前最特有创意，向前常常都是做一下，我们今天也来学着用向前的方法哈，举几个例子哈。上帝在造完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不谈魔鬼，先谈地上的人哈。亚当和夏娃被造完了以后的时候，神给他们了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叫什么？叫说什么？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交给你管理。那么这个时候说的时候，亚当和夏娃是什么一个状态？当他给他这个权利的时候，没犯罪的时候是完美的状态。然后呢，结果后来亚当夏娃犯完罪了以后，这个权柄有没有收回？这就是上帝做工很重要的一个律。一直到今天，人靠着什么在这地上都已经堕落成这样，还在这地上管理这个地上。神没有差天使来，也没有差另外的人来代替我们，仍然由这些人在做。上帝不是朝三暮四的上帝，上帝给他的权柄是真实的权柄啊！我就说，所以呢，好多的权柄，上帝给了那个人的权柄，权柄是真的。但是这个人呢，这一段没有讲这个权柄应该对上帝怎么负责，那是他俩之间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权柄的时候，就是像海西说，这地方很绝对的。他说，你们对待权柄的态度，就应该知道他是我差来的。然后呢，但是第二点，只有一个例外。当他让你做的时候，做的事儿，你知道是违背神的时候，是抵挡上帝的时候，你还要恭敬他，但是不要照着行。除那以外的，我看不着有例外，你都得要什么顺服。再举例子，那个当那个耶利米的时候，像巴比伦人是谁兴起来的呢？神兴起来，神把列邦交在他们手，就是巴比伦这个帝国的时候，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对待他们，行邪恶的这些东西。然后呢，你知道吗？耶利米后来的时候，对那个怎么劝那个劝犹大国的那个王，怎么劝他们？ 投降。 对，他说：“你们赶快放下来投降他，我们就得存活，认为上帝命定了他们就是要来管我们了。”就是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哈，没有错，你是选民哈，你是神的子民，但是扔到现在神就已经兴起他们了，所以你要抵挡他们，你就自取刑罚。所以他也说了，你要对那个王直接讲了，如果你要抗拒到底，你的结局是什么？你的眼睛会被弯掉，你可以到巴比伦去看不着那地儿，然后你的子女要亲自的被杀死在你的面前。所以抗拒权柄哈，抗拒权柄，他这个下面也解释，他说抗拒权柄就会怎么样？自取刑罚。然后呢，接着的时候，耶利米呢，后来的时候，那个他们留下的渔民，结果最后有人把那个省长又杀掉了嘛，又来求问神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们是逃往埃及呢，还是继续留在巴比伦这儿？然后呢，耶利米去祷告完了以后，继续告诉他们要怎么办？留在这儿。但是他们告不告？他们没有，他们坚决要逃到埃及。他说：“你逃到埃及可以，最后你们都要死在那里。”最后的时候，巴比伦把埃及也都什么，也都那个攻下了。所以你要知道哈，这件事情上有一个东西，你不要抗拒权柄，但是呢，权柄让你做违背良心、违背什么上帝的，就是我们自己良心中知道这是违背上帝，你可以拒绝的。上帝与你同在，那个你不怕他。但是呢，不是造反，而是就是我不做。然后呢，这个是自由是有的，这个在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我都可以这样告诉大家哈。然后呢，你举个例子来讲，像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有没有抗拒巴比伦当政掌权的人？没有。但是呢，让他去吃那种污染的食物的时候，他做不做？ 他没有做，因为他知道那在那个时代那么做就违背了什么良心，违背了神的吩咐，所以他有没有造反？没有，他很柔和的求情说我不能吃啊，然后说认为我是什么，认为我是这种食物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不准许吃的，所以他就蒙恩。他那么说的时候是冒风险的，他有没有可能被杀死？有可能。但是他造不造反？没有造反，即使被杀死 OK 的，但是呢我不做。大家要知道保罗受圣灵的那个默示，在写这本，在写这默写罗在启示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我说他的背景是什么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你去查查那个时代的罗马的皇帝多邪恶。但是他写的是说，没有权柄不出自于上帝的，所有权柄都出于上帝的，而且他们被兴起来，上帝是对这个世界上即使邪恶的人，上帝也要用他们在这个世上做什么，给这个世界祝福。所以呢，哈巴谷当时听到说神说，当时哈巴谷也问过这个问题，在旧约的哈巴谷书，他第一个说神呐、啊，你怎么不管管你的神的这个犹大国？说这犹大国里头一人呢受欺压，然后呢那个结果呢这些罪人兴起哈，他说你得要管管。神说你怎么没管？我马上就要做一件事，你没听说吗？他说做啥事呢？他说我马上就兴起巴比伦人哈，来管理他们。然后哈巴谷一下就是。什么崩溃了，他说你让这个更邪恶的人来管理义人，你这个是什么方法？然后神说了一句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相反，兴起这些邪恶的人出来的时候，然后越黑暗的时候，那些认识神的人呢，就如明光照耀才能显出来。要不然的话，黑暗和光明都混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其实在犹大国的时候，像大利里这样的人根本显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真正敬畏神的人和那些虚假的敬畏神的人都混在一起，分辨不出来。但是等到巴比伦一进来的时候，然后呢把他们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你看一看大家人心所有的东西都显出来了。像大以理这样的不要命也要坚守神的道的，神还有时候还要让他兴起来。但是当时的时候，治理以色列国的犹大国的那些当政掌权的，满口也说的都是什么神的律法，也说什么，但是他说这个地方的时候，神要什么？其实后来因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就很有意思，我就觉得有点像炼金子，把那个假的都炼掉哈，然后真的就出来。我发现一个邪恶的领导要兴起来的时候，往往更能把人内心的东西能够显出来。你比如说希特勒兴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在真道上站得稳的人绝对不会去把帮着希特勒抓犹太人，也同时呢不会把犹太人出卖给希特勒。但是有没有冒着神的名义去出卖的呢？一定有。可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听众朋友，就如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啊，然后呢那个时候那个像大以理这样的就兴起来了，但是也有好多怎么样就沉沦了。就那本来不是这个环境叫的沉沦，认为它里边就没这个。 其实我讲那个伊斯兰国要统治很多年，在世界上顺服伊斯兰国是。 启示录好像没，我没看到这一段。不过那 启示录里面有一个，他兴起一个敌基督，把敌基督转管这个世界， 关于敌基督， 然后有一部分人更像敌基督了，然后剩下的就是。 时间非常短，就是7年 了。 7年 的。 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士兵。 你说敌基督的权柄是谁给的？ 神给的。 就是为了熬炼这些东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那现在美国也是熬炼呢。圣经早就预言了说，在末后的时代必有离经叛道的事情发生。那美国认为奥巴马当政这几年的时候，离经叛道的多不多？所以这些东西都必要发生的。所以呢神呢，但是奥巴马的权柄是谁给的呢？你不要去抗拒他，但是你要站稳了， 站稳的是什么？他说他让你纳税，你还得纳税，你不能说啊、我不纳税，认为你那什么，那你是自取刑罚，那其实是自己私了。但是如果他说让你去同意同性恋，让你也去搞同性恋，去支持同性恋，那你坚决不能同意的。认为什么？认为那违背上帝，违背良心。其实后来我发现这个真理很简单。第一件事，对所有的权柄，你千万不要 question 他为什么坐在那个位置上。不是你我知道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说没有权柄出自于不出自于神的，我绝对不相信神是搞错了的。这是我不怀疑。第二点的话，凡是不违背神的，不违背我的良心中知道是神的那个，我都顺服他。违背神的，我也不抗拒他，而是不做，我不去造反，而是说什么呢？杀死我，我也不做。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不合上帝，上帝的道。 那这里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因信得胜哈、就是说我相信凡是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可是有的时候权柄是对你是不公平的， 是， 所以但是呢，就是说我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就是说我去顺服他，因为我顺服是因为我相信神，就是说即使有不公平，我肯定会因为信来得胜，因为神他怎么说呢？神他会掌权，就是说让这里面的不公平，他会变为公平。 阿门。 完了，可能是我们持守的态度，就是说。 而且这个公平哈、是我觉得公平不公平，而且我还是就看这个。所以呢，如果我觉得不公平，我不能抗拒不去做。而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得罪神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什么？得罪神的。如果不是得罪神的，都顺服。我在这地方看不出来有例外，得罪神的你不要顺服，不是得罪神的都要顺服。 就是哪怕就是对， 对你也不公平，也不公平。OK。 也要顺服。 其实后来我发现，什么叫做活祭？那才叫活祭呢。但是呢，后来的时候你放心，神是公平的。就像你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这么做的信心就是最邪恶的人也伤不着我，最邪恶的权柄也伤不着我，因为我行在真理里头，我没犯罪，他犯罪了，神对付他。我真见到教会，不是、那个什么地方，圣经里头，就像说神有直接就伸手废掉他的，有那个大家记得希律王有没有？希律王，其中那个希律王在那正在吹牛的时候，然后众人的时候，神立马就让神的使者就把他杀死了，他就立马死了。但我也见到好多的时候，神还给他更大的权柄，更抬升他，让他做得更邪恶，然后呢，哎，但是也伤不着义人，也伤不着走在真理里头的。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就叫活祭。后来就说，凡是他不违背神的，我们就要怎么样？不是我觉得我的利益受亏损了，不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不，这就叫活祭。那你说我这样做的时候，真的对我有利益吗？你这样活的时候，一定是对你最大的利益。因为什么？合神的道。只要合神的道，就最合我们的利益。所以我说，实际上来在生活的应用中，这个都是叫做什么火祭，你都得死一把。照天上人没人喜欢这样的。如果我有一个好领导，比如说啊、像这样的，那我顺服他很容易呀、但是他又邪恶，然后对我又在我觉得又不舒服、不公平的时候，我还能顺服他吗？照圣经说 ，yes， 不认为什么？认为他没违背做的事儿，没抵挡神，所以你就应该顺服他。然后对我们是有益的。后来我才发现，只要我们本着这样态度真正去做的时候，我们自己真得益处。不信你试试。他说你谦卑地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就必让你升高。所以很有意思，像戴伊里的话，他所有东西都伏在什么？他的工作环境多差劲呢，尼布甲尼撒那简直是一个人中的，就像说鬼妇的人一样。他下面那个系统的人，巴比伦人是很残暴的，他要在里边做官，可是他呢得罪神的事儿，他是坚决不做的。但是不是得罪神的，你想他要处理多少政务，还得要顺服什么巴比伦的什么法律。约瑟在埃及也是同样的。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其实呢， 啊，神从来不是造反的神，不鼓励造反。他说相反的，他用了一句话，他说凡动刀剑的必死在刀剑之下。所以呢，他鼓不鼓励造反呢？不鼓励，夺人命。但他鼓励持守什么？持守真道，同时呢又顺服神。好，这块我觉得我是讲清楚了，你们有没有觉得说我讲的不合这一段的那个内容？有没有？当然了，你们能不能接受，我是知道这个，要接受这个也得死一把。因为这是基督教文化，这不是人间文化，人间文化美国文化也没这个。有的时候我看到美国的文化中这有一些东西我都害怕。人们在那个其实呢那个世人这么做也就算了，但基督徒不该这么做。我们就是借着这个法律允许我们这样做，不违背法律的不一定不违背神的道的。我们调侃这个领袖，调侃那个领袖，在那块说来说去，这些东西很，我不会那么做，因为我觉得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当尊敬的你就应该尊敬他，不是认为他好，而是他那个位置。没有全民。 那有时候就是想发些牢骚，就舒缓一下心里的压力，这应该可以跟神发发牢骚吧？ 跟神说完全没有问题。 但要跟同事呢？ 跟同事了。 那就是闲话。 跟同事的话，反正你有可能要什么？他不是空空佩剑呢。跟同事了，你有可能要吃亏的。 那就是宁肯跟神去说。 对，你跟你同事说了，你将来很可能会吃亏的，因为神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他说他不是空空配件， 赶紧认罪去。 因为真的是我曾经见过有一个老姐妹跟我曾经讲过，她说：“哎呀，我刚信主的时候特别的喜乐，她说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下来了，我就怎么觉得再喜乐不起来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然后我说你不知道吗？那咱们祷告一下吧。他祷告一下，他说有可能是因为我在单位的问题。那其实你不可能不知道的哈。然后他说，那我说啥问题呢？他说就是我们的是个中国人的公司哈。他说我们就是常常吃午饭的时候，他说那个我们常常在那个老板不咋样，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常常在那议论老板，批判他。然后他说呢，以前的时候哈，我觉得不应该批判他哈，所以我就不说话。但是他说我跟他们一起吃饭，其他同事都盯着我看，说完了以后就看我反应。他说我不能不说，他们就觉得说我好像要出卖他们一样。他说我也就跟着说，久了就这样。那我说你去认罪悔改。然后他认罪悔改完了以后，就是一件小事，他就觉得神的同在就不在了。结果后来他认罪悔改了以后，他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哇，神的同在又回来了。你看， 我不想用我回来以后。 感谢。 因为我回来以后，我上班第一天我就发现，哎，这个气氛有点不对。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因为我一个同事总是他那个 break time 的时候他就走路，那我说我也跟你一块去走路。其实我心里是有，就是有一个小心眼。 嗯。 就是我想跟他聊一聊，我想知道一下我走了以后， 嗯， 发生什么事情。那 OK， 那我们俩在走路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真的是我也挺同意他说的，所以也就是我就觉得他说的我挺愿意听的，那我也把我自己心里就整个就是没有在神里头，就是我把我的那个牢骚，他把他的牢骚就是就这么说了。我也确实说完了以后，我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就是说不觉得 happy， 因为我没有去跟神去说去，我也没有去问问神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是我是去我是找我自己的方式去找个同事，我说我跟你一块走路，其实我是想从他嘴里知道。 感谢主，跟神可以无话不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抒发的出来。后来我发现我跟神若越抒发我就见到了光，但我跟人的时候越抒发常常呢就变成了越来，特别是合我心意的人的一些说法，我就越来越黑暗。 后来的时候跟神真的是无所，你看诗篇我读起来有时候我很吃惊的，你看这是记在圣经里向神的祷告，什么把他们的儿孙都杀尽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咒诅多深呢、啊、等到后来你看他发泄完了，最后的时候他的调子就变了。 Why？ 把棺材打开了的时候，光进来了以后，棺材里头就不再黑暗了，他们向神敞开了心啊、哦，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呢，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亚斌。你放心，你跟神再去找，不明白为什么，就像哈巴谷一样，最后哈巴谷说什么？哈巴谷最后的高潮在后面，他说葡萄树什么不结果子，什么那个圈里也绝了羊，我仍然赞美你。一人必因信得生，他立马就灵性就越来长起来。你想要如果哈巴谷不是跟神说，要找一堆人来议论说为什么巴比伦竟然来管理我们，一定是搞错了。我想他一辈子也达不到这种高度。感谢神，感谢神，宝血都洗净了、啊、然后呢那个神不是要定我们罪，你要记住了，我们已经不活在罪和死的律，我们得活在什么圣恩典底下，圣灵里。但是你要是不在身体线上活祭呢，他的恩典就不能够什么充满你，就神的灵不能够同在。所以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不犯罪，而是说什么呢，做这些乃是要得什么更多的圣灵，更多的恩典。因为你线上当作活祭，不一定要这样活，你就常常被圣灵充满在工作岗位。这就叫活祭，不再照自己的想法活，不再照自己的意念活，就照圣经的道活。凡是他没有抵挡神的，我都顺服，都看作说对我有益的。好了，这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如果我们大家没有觉得我讲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再往下看一段好吗？下面这段就是大家都能承认了。他说凡事都不可亏负人，尤其不要亏负我。唯有我们说跟别人说的时候不要彼此亏负嘛，就不要亏负我嘛。所以彼此亏负这块亏那个这个凡事都不可亏负人、哎啊、然后呢那个这个呢那个这个呢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个地方讲的真的是妙了，他说你爱人永远没有止境的，他说你别个都可以都不要亏欠人，但是呢有一件事你肯定是说你永远，因为我们没做到耶稣基督那样，就在爱人上就是比嘛，就是说还是实际上来说我们永远还有什么更多的 room。 对对对，他就是说爱是没有止境的，他说你像达到耶稣那样的那个叫完满了哈。他说这实际上来说，他说你们要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就是说像我爱我太太，我就是真的是觉得不够，你看那个真的是亏欠，真的是亏欠。当然我没觉得做了良心亏欠的事儿，但是真的觉得亏欠，因为你还觉得说还有很多 room， 你知道吗？真的是没做上啊。认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你看这我爱，大家就是说极力追求爱，大家不要说我爱的已经够多了哈。他说这一点你不要这么说，永远有 room。 那看跟谁比了，跟耶稣比永远有 room， 但是呢要跟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找一个比我还少点的，我就觉得哎呀不错了。呵呵，我不知道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没有吧。哈，这段不像前面那个那么难那么难，要死一把再领受哈，这个不用。啊， 我想做一个见证关于八节，我觉得挺难的。这真是献上火的，献上身体当活祭，而且是一个 surrender 的一个过程。我有一天那个带我儿子那个去看那个 counselor， 我儿子去，我的老大去看 counselor， 那把他送进去之后呢，我就坐在车里面为他祷告，然后就这句话就是爱人不可以亏欠，然后唯有爱人你要常以为亏欠，一下就蹦出来了，然后赶紧就去查圣经啊，一看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说神啊，你为什么就把这句话蹦出来哈？因为我就检查我的心，我当时呢，我就觉得我对我的老大好，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多的了，爱他够多的了，他还老跟我顶嘴，就是说好像不按照我的那个意愿去做很多事情哈，因为他现在是 teenager 嘛，那我就觉得我忍着， 我忍的，然后够多的了。其实我心里头我没有意识到，我对他还是有一个抱怨。 嗯， 我就觉得我这个当妈妈的，你看我已经这样了，这个儿子怎么还是那样？就反正那样子。但这句话出来以后，哎呀，我一下子就那个眼泪就下来了。 嗯， 我立刻就我就觉得神当时光照我，神就说，你爱人要永远都爱不够， 嗯， 你爱还是不够，你要以为亏欠， 嗯， 你对你儿子就是亏欠爱。 嗯， 他今天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你就是无条件的爱。 嗯， 你对你儿子都不能够爱成这个样子，你还这么多抱怨，那就更不用说对别人。 嗯， 神当时就这样跟我讲，我那眼泪就一哗哗的流，然后我就看着这段这一节，我就一反复看着这节圣经，我就明白了，我就是说我对我儿子就要无条件的。 嗯， 那耶稣就是对我这样子无条件的。 嗯， 反正我说不清楚哈，但是那个当时神光照我的时候，我就是说我只能说神，我放下我自己，我再一次的再跪低一点，我再那个 surrender，我就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然后来爱我的儿子，不管他的成绩怎样，是不是顶嘴，是不是怎样刷碗或者怎样，我没有条件。 嗯， 所以就在从那儿，那是一步了，但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真的是觉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那种浩大啊！我现在看我儿子，我原来是一看见他坐在电脑前玩电脑不读书，我那个火无名火就上来了哈。从最开始嚷嚷，后来到忍着不嚷嚷，赶紧回去祷告，关上门，然后到现在，我一看他玩还是不玩，根本不 bother 我了，根本就不动我这个神经了。我一看着他那个人的那个样子，我就哎呀爱得不得了，我就先去亲几下，他都不让我亲，他真的那么大了其实，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是看着他，我就觉得毛茸茸的一个那么可爱的，就是说，你看我的眼，我想说的是我的眼光，我原来那个当我爱人不够的时候哈，我看他都是毛病，怎么今天没洗脸，怎么就下来了，怎么那么大的也不刷牙，就是你知道吗？就那个。但是我现在哈，他刷牙不刷牙根本不 bother 我，没有那个意识，想不起来了。我看着他那头发乱蓬蓬的坐那玩，就打游戏那么高兴，我就看着他爱，我说不出来，就是真的是那个我的眼光就转变了。这个圣经上的话，太有力量了。 Amen。只要你服下来，神就给你更多的圣灵。啊，记住了哈，我说这些都不是律法，我说这些是领受圣灵的渠道。你不这么做，那块就堵住了，你这么做就敞开了，那是无条件给的，你要愿意行着道，他就在那里头充满你。真的，那大家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不是像那个谁担心了，说啊 ，Grace， 你这么做的孩子不是越变越那什么，就想干啥就干啥？不会的，认为他很知道你心里要啥，你接纳了他，感受到你的爱，你对他的影响力就在那儿了。然后你有一些跟他顶嘴说不刷牙什么他都不做的呢，越逆反的呢，然后现在呢，他有可能就开始想一想，哦，妈妈希望我这样做，我就去做了。你真的是人是有灵的人，你接纳他无条件。其实神用的方法就这样，先接纳了无条件的，你要吗？要恩典吗？给你，接纳你成儿女，然后剩下的时候你感受爱。大家就说，哦，你真爱我，我就多听你一些，多信你一些，就多信靠你一些。你会发现走正循环。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尤其第一段是甚难听，但那话你要照着做的时候，你会上瘾的。 嗯， 因为什么？有更多的圣灵会倾倒在我们里边呀。好吗？最后一谢谢了，还不知道还没有别其他的有没有啊？那我们最后这段，他说：“再者，你们晓得，他说我还再跟你们解释一下，再说一点哈。他说，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认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这个意思呢，其实后面讲就是说，我们见主的日子一天一天近了，有可能大家都在算说主到底什么时候来，那日子像贼一样，有可能明天来， 但是呢，总是说我们比连保罗那时候都说越来越近了，那我们比他现在已经过了多少了？2000多年了，我们更不更近了？他说这个都是短暂的，真的是你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走这些道，披戴这些光明的兵器哈，然后呢，这样他说你这是聪明的。我不知道，这 就是圣灵吗？ 哦，光明的兵器就刚才那些行为，行为，他不是说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其实叫光明的行为的。他说你的光明的行为其实是像兵器一样的有力量。 嗯，披戴主耶稣基督，我看错了。 对，前面有带上光明的兵器，也有后面也说披戴主耶稣基督，其实也是这样的，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行这些光明的道路，就刚才我们说的如何爱人呢？如何的那个对待权柄啊？这些都是光明的兵器。好，不知道大家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今天还没讲另外一个秩序，要讲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更那啥了。其实，在家庭也有秩序。 对，其实刚才Grace 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在想，你做父母也是有权利的。 嗯。 那么就是说，我知道他那种，对这种，他这种入是对的。但是你做父母，如果你对孩子，你也要对这个一个怎么说呢？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说，他有些行为，如果你不去给他校正，不去给他讲，不去给他说，那么我们是不是做父母的权利，我们是不是就扔了？我们不能说是就是滥爱了，就是我刚才在讲那护士时候，这种 pass 是对的，但是你该说的、该教导的责任还是要有，否则话何必公义呢？我是这样理解，可能有时候这是律法，所以有时候包括那天我们查那个圣经讲经，就是说律法的总结是接受耶稣是吧？但是耶稣有时候这个律法一点一画不能废去，所以我有时候就 confuse 也是。那么我们是律法。正好就说这个，因为今天这些综合， 对， 还有包括活祭的问题，解释一下活祭的具体化。我好像有时候就是算不清，弄不太清楚。 Yeah. 你看毕者杰就说的，你刚才的问题，毕者杰说的是或有别的诫命，就说的就是律法咯，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 其实对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今天慢慢的就是我相信神正在带你进入这个地方，慢慢的哈，我想提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那个刚才他提了一个说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有没有这话？ 有 哈，是不是绝对是要成全的？但是是谁把它成全了呢？ 耶稣。 所以呢，耶稣的律法的总结不是废掉，是成全了。谁成全？不是你，不是我。所以呢，刚才这一段里重点是讲，不是讲有权柄的人，这是讲如何对待权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柄。撒旦的堕落呢，就是堕落在他不什么顺服权柄。其实比他大的不多，比撒旦大的只有神啊，你知道吗？就这一个权柄他都不服啊，所以就整个的他就堕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呢，那块讲的全是怎么对待权柄，还没有讲到有权柄的怎么应用。其实也讲了，爱就是讲有权柄的怎么要应用了。其实很有意思，你刚才讲太有意思，父母绝对是什么，在家庭是有权柄的，但是父母要怎么做权柄呢？向谁学习？ 耶稣 怎么做权柄呢？我死一把。所以你要做权柄，不是只叫他说耶稣没下来了以后从天上下来说监动这个改一改，向前你这块改一改，然后瑞芳你这更多了这块改一改哈。如果这么做的时候就跟我们有点像了哈。但是耶稣来了二话没说，连那个罪人呐、妓女啊，那在我们都说这他都看不出来这么大的罪，那不是法利赛人都说了吗？那个还让他摸他，还让他靠得那么近，他搞错没有啊？你不能纠正他们吗？让他们别犯罪吗？没有，耶稣上来了以后他自己不犯罪，但是呢他却什么全然接纳他们，然后先接纳他们，然后呢他接纳的要付代价的，接纳就是说把你的罪我的背都背到他身上，他去替你死， 然后呢，接着的时候让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你里头，让你活。所以今天我们要做权柄的应该怎么样？今天我后来真的我看到一些，你做权柄的有一件事情，你真做权柄的要效法耶稣的时候，你为你下面的那些人祷告有多少？你有没有那样说，我的女儿啊，我的儿子啊，真的神啊，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不是我得罪我啊，他得罪你，但是呢，你要给他恩典呢，我愿意替他呀，你把这些刑罚放在我的身上我都愿意，但是你要祝福他。我们有这样的心吗？我们要是有这样心带导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兴起了就快了。我看他的时候就是说，我看到他的是痛苦，不是说是愤怒，而是痛苦，说他正受罪的刑罚，多难受啊，他真的是被摧残。神啊，你得帮帮他，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活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啊，我看见了，但我也无能为力，你得帮帮他，我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我来愿意。像那样，你知道吗？这件事后来我发现，你要做 leader 吗？你在哪个地方要做 leader， 你就为那些人要向什么，为他们祷告。我原来的时候也是非常愿意做 leader， 我说做 leader 的时候我都是、也挺风光的嘛，有权柄哈。后来我发现这个权柄不在于你指证别人这个那个的，这个权柄乃是在属灵。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乃是在什么，在神面前有能力。后来我就说什么叫在神面前有能力，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人在神面前有能力，摩西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他为整个以色列整个民族带祷的时候，他们都该整个要毁灭的时候，他能把他挽回来。因为他说 No， 我可以放弃我的儿孙啊、然后来承受这个产业，不行，你不能够把他们击灭了，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不能废了他们。他站在破口之中的时候，不是站在神面前说他们该死，你看他们都拜了金牛犊了，我没在这儿，你看他们就得罪你哈，杀死他们，我的孩子们可以继承这个，那他就不配做那个 leader， 他就跟这个世界其他的 leader 就是一样的了。但是他站在那破口说 No， 神，我不要这个，我要他们活。这个就是说他们的罪也是我的，我担了。亚伯拉罕那个罗德伤了他多少的心，你知道吗？罗德最后的时候跟他那个像养子的一样，是自己的儿子一样那对待他，最后发了财还要跟他争家产。最后的时候呢，他明知道神把迦南地都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可是他还要最好的那一块，毫不客气。然后最后遭难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带着人把他连全家连财产都救回来了，他也没继续跟从亚伯拉罕，还继续走了。就是这样的时候，然后呢，等他要灭亡的时候，那个神要知道要毁灭那城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为他代求，一再的讲。我们有吗？我知道我常常的时候对我的儿女，我的女儿，其实呢，我后来发现我心中的愤怒多过我对她的怜悯。她做那件事是惹我愤怒，我不明白为什么，而呢，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怜悯。后来我发现真正的是怜悯，当你要看到他那样的时候，他都在摧残自己，他都不知道的时候，我要真爱他的时候，我应该是一种怜悯。他好无助啊，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背上全人类的罪，说他们没办法，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好像很聪明，都认识别人的罪，他们对自己的罪瞎眼，他们都不知道的。神呐，放在我身上吧， Let meBear their burden。 我跟你讲，这样你就离 leader， 你的 power 在神面前的 power 就出来了，你在神面前的 power 就出来了。那个 power 就是什么呢？你开始有了耶稣一点心肠了，就是爱。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那个权柄。后来我发现，特别对大一点的孩子，我不是说不要管孩子啊，大家千万不要，但小的时候有用。小的时候你要是圣经里也说你要用板子来什么、来管他，为的什么，就让他那个训练他，不是不要走偏了路哈，到老也不。但是等到年龄大到一定程，他走向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只能说真的是像耶稣那样，就是我承认，就像那个Grace 说的，真的死一把，真的有时候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死完了以后，力量就会出来。 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觉得更对父母、对配偶或者对公公婆婆、自己父母什么的，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献上活祭。 我就刚才瑞峰举的那几个例子，那亚伯拉罕什么，他们都是义人。我自己觉得我离那义人差太远了。我儿子，对，所以为他祷告是肯定的，然后为我自己祷告更多，因为我觉得我儿子，孩子们，我可能比他们还要弱，因为他们那么年轻，他们的问题有多少是真正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是我做家长的没有能理解他们，没有能同理他们。我反正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不愿意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觉得我比他们懂得多，我比他们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是对的，所以呢你现在叛逆，我就要为你祷告，神来管教你，神你怎么样光照他什么，我现在还不这样，我现在是神你光照我。所以我这句话经文才出来，神跟我说你爱的不够，你这个罪人你爱的不够，你用你的眼光，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就应该是对的，他们好好读书全得 A 是好的，那不见得的，那是我的标准。所以呢神跟我说你爱的不够，放弃你自己的这些标准，不要去要求你儿子，你要做的就是爱他们。那你现在爱不出来，然后你的眼光标准还挺高的，神说我说让你放下 surrender， 你就要放下。我说 OK， 那我就放了，我没要求了。我觉得更多的是检查的是我们自己，光照的我祷告是求神光照我自己怎么做父母。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我越在神面前我越认为我是一个离他要我做的标准差得很远做父母。因为孩子给我，孩子是他的儿子，孩子是他的 prince， 我只不过是交给我管理的。我就是好像罗马书刚第十四章还是第十五章说过，就是说那个人是他的主人，是别人主人的仆人，你有什么权利去占人家的仆人。我觉得是我更愿意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就是爱他，不管他的回报是怎样的，只有爱才能够成全。然后我儿子他今天跟我的关系，因为我这样做哈，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我也不再期盼什么他怎么样变什么的。其实这个例子可以适用在任何关系当中，老板啊配偶啊什么的。那我儿子今天早上起来，今天星期六，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爬到下了楼下，坐在电脑前先做作业了，先做他的 project。 我都不敢相信，我说这是他吗？这我过去看看，人家真在那做作业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才能改变。那以前因为他先做作业后玩电脑，那说了十几年了他也没管用，越搞关系越僵。直到就是我一步一步的放弃，一步一步 surrender， 一步一步的就是不管了。然后但是不是不管了，是恨他，而是说不管了，但是神你不是让我爱他吗？我就爱他，就很其实很简单。我想这就是润峰讲的现成逻辑。 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分享？海勋， 看他这里两次提到那个神的用人嘛，就是权柄。我以前一直理解，后来我专门查一下，就仆人和用人，咱们前几次查过仆人，反正他英文用的都是一个词 servant。我以前一直理解就是说，圣经里说仆人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关系，一个主仆，都是在基督里啊。有的不忠心的仆人的那个，最后他也是仆人，只是不忠心。但是这块儿，我觉得他又说这个用人啊，所以我不知道啊，这个我是不是理解就是神的用人啊，至少从圣经的看字面来看，不见得一定都是那个这个得救的这样。 但仆人是吗？仆人是得救的吗？ 中文是用人仆人这样，但是在英文我查是一个词儿。 哦，一个词儿。 对。 那查一下希腊文。 那有可能不一样啊，我感觉。对。 这会儿的权柄是包括了属世的、属灵的，但是全都包括了，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有用。 King James is better in the minister of God， 更重。 Minister， 嗯。 他就认为他就是他的 minister 就是相当于更好。 还有刚才向前讲到那个，就当巴比伦那个进攻那什么犹大的时候，就当他那个王，那他当他在他的例子里是说那个有先知哈，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是吧？但是从他自己的价值观，他也许觉得投降是不对，也许投降不是神的意思。可是，是不是神在这时候他一定会借着先知来告诉他的？当他不知道的时候，所以让他行出，他应该知道哪个是神的，哪个是神的意思。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他有可能觉得神的意思可能是我们不能投降。但是不是神一定会兴起别人，兴起先知来告诉他，就是在关键时刻。 旧约的先知哈，都不是自己可以命的，大家全民都知道他就是先知。像耶利米的，就是先知。旧约的那些先知的书说的说，他是不能随便那个说的，甚至一次都不能说错的。所以呢，那都是有那个而且呢，你看那个以利沙走到哪儿，那都有火车火马，他们在灵界是极有权柄的。所以呢，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像耶利米，不是那天冒出来就突然自封，就是说是先知了，去跟他说，耶利米在那传神的话已经好多年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先知，只是你愿不愿意听的问题。 但是现在，比如在中东的那些基督徒哈，就是说让他投降或者什么，他们说我宁愿死，我也不会，但是他可能让他们做一些违背。 这个不一样，是这样。投降巴比伦并不是说放弃信仰，只是他做这个王国要臣服。这个跟我们，这个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一有人命令你放弃信仰，你说 OK 我放弃信仰，那绝对不是从神来的。认为什么？认为放弃信仰，你不信就是死，不信就是已经跟神就是隔绝。所以那个不是放弃信仰的意思，那是一个国家。是个国家，那个国权，这个很好。不是说今天的时候，如果有人呢、说让我们放弃信仰的时候，那一定不是先知，那是魔鬼的使者。所以呢，今天中东的那些基督徒，并不是认为说他们是认为现在不愿意做叙利亚的国民，非要做伊朗的国民，或者是非要做以色列的国民，不想做叙利亚的国民，不是这种问题，而是说让你放弃信仰。不要再信耶稣，改信伊斯兰教，那绝对是不能顺服。顺服就是宁可死也不会顺服的。所以那个就是应用到人让你做的事，权柄让你做的事，但是违背上帝，违背良心，那就不能做。很好的问题。但是那个不是，那个国家是说，神说了，已经把这个国家交给巴比伦管理的。 关于你的信仰，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吧，举个例子，就是从圣地亚哥那个举报的市长说，他开始就是诬陷、基督耶稣，然后就是说，因为他明明他就是做了违背神的事情或者话了。那么神就说，咱们俩就去 fight。就跟他打，就是因为你是违背神嘛。可能我们这个屋子里50%以上的人都是我们应该去 fight， 就拉着我去，我是胆小的人，我就有挣扎，因为就他说去 fight 也不是不对，因为他就是错的，你这样跟他去争辩，但是我呢，我觉得好像我没那么大能力，神也没给我这么一个权柄让我去 fight。我就是，这就是我心中的犹豫。要不 fight 呢，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对，因为他做的确实不对。要 fight 呢，我好像我没得到神的真正告诉我，你应该去啊， 我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知道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那其实你已经得出结论，他你说他做的那个事是得罪神的， 对， 那你不已经有了吗？得罪神的就不能顺服吗？ 就已经 那个照着你，不是要造反，要拿枪去杀人或者什么？ 我的就是他说的，就是你说的造反。 哦，造反，圣经里明讲了，造反的话，抗拒当政掌权的，就必受刑罚。所以呢，那你要去造反一定不对，但是你又得要不顺服这个得罪神的事儿，然后呢，同时呢，你又不能造反。 是 petition 吗？不是造反。 哦 ，petition 的话，因为美国的就说这种文化里头的说 petition， 你可以表达意见，我不同意这个，我不会顺服这个的，这个是得罪神的。大家不要认为那，但是要界定了，从我良心里边是说他得罪神，而不是得罪了我。大家不要觉得说哇，他现在那谁那个，比如说这个市长决定要做一件事，哦，这个影响到我的利益了哈，我真的说觉得，所以我要上去，那个不是出于神的。但是如果他要说的这个决定照我的信仰看的话，他是得罪神的。 因为今天一晚上我就一直在想，就是说基督历史上，基督这个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战争都是说是维护神的利益，维护神的利益。而当时战争说是很多人参与的，绝对不是说一两个人参与的，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现在我不认同这帮人，我不认同他们做的是对的，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情况下，是不是比如做宣传了，可能好多人都认为他是对，要不然会发动那么多人的战争吗？ 我相信那时候做的人每个人的心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所以我也没法论断的，但是神的话就是这样的，凡是照着这真理行的，你放心，最终没有亏损；不照着这真理行的，不管当时多 popular， 多流行，一定有亏损。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你就发现一场运动里头，个人做法的时候，表面大家做的差不多的事儿，但是心灵里头各不一样的。所以那个不知道，不过基本上来看的话，就是说。得罪神的，那么呢，你不能顺服，啊，我们心里要对的，要这个，但是呢，不是得罪神的呢，那么呢，就是说，就是要顺服权柄。基本上我看今天的时候，对待权柄就这两点。不知道还没有其他的。都是很好的问题。其实基督教历史上打着神的旗号的事儿多了，真的就是说教会历史上。但是呢，基本上透过神的亮光看，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不是说我为了神发热心。你举个例子来讲，像当年的时候，保罗抓基督徒，把基督徒扔到监狱里杀基督徒，他说我这是为神做，不管他多认真，多么的那样，但那就是。那个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并不是说你这么认真这么真心的觉得是这样，所以你就是对的，没有。耶稣说你为什么？其实你不是逼迫基督徒，虽然你是为神发热心，但实际上你是在逼迫我，逼迫神自己。还有几分钟啊，还没有发，也没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分组了，不分组了。还没有其他的，我不知道，就今天讲的这个这里。 清楚了。 对。 是做的问题。 有一个例子，就想不明白，正好跟这个讲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闹的有一个在哪个州我忘了，他就说那个州好像是同一同性恋，然后那个州那个管盖章的那个人，结婚盖章有一个女的， Kim， 叫什么？ 对 ，Kim， 拒绝盖章。 对， 我就在我看这段时间，我就在想那个例子，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就是说他好像还闹得挺大的，还是怎么着的？上又上法院了干嘛的？好像闹得挺大。他的理由就是说。这个不符合我的信仰，就是我不能给他盖章，是让他们同性恋结婚，至少我不盖这章。然后他的头好像意思就是说你不盖就怎么着，开除你还是怎么样？ 被告了， 被告，反正就那个。那你说他做的是对的吗？ 是啊， 他没顺服他的头啊， 没有，他是违背良心啊， 但他顺服的是他认为那个 正好结合今天的， 我就在想， 对呀，那结合今天的这两点，你们觉得他做的对不对？ 对的， 对 呀， 对 呀， 呀呀呀，这个是做的，就是这两点恰恰的，这个例子想太好了，这是当代的例子。第一个，他是基督徒，那么他要去盖章的时候，实际上来说，那就是表明说，他同意同性是可以结婚的。那圣经怎么讲？这是个罪。所以呢，那他就不能盖这个章，为了自己良心和信仰的缘故。但是同时呢，他这么做的时候确实违背了当时的法律，认为那时候同性恋已经合法化了，认为你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的时候，你不去盖这章，实际上你是违背了这个国家的法律，也就违背了什么，所以呢，把他送到监狱里呢，他也不要觉得冤枉，应该他做的时候就要做好准备，而且呢还坦然地说，我是基督徒，我知道这个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认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基督徒信仰，这叫基督徒文化。是的，我也不会造反，我不会在那块又喊又叫说不许送我进监狱啊，送我监狱我冤枉，用不着。 但可以上诉吧，可以。 可以，可以谈这个。但是美国的法律已经很清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上诉的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可以上诉，可以上诉。如果他认为他更懂法律的话，他可以上诉。但实际上来说，在当时那种情况，如果他这么做，实际上就已经是，就是说， 但是有两个法律实际上是在有交战嘛，一个法律是说这个同性恋可以结婚，那还有一个法律是说是那个我们公民有行使那个 宗教信仰自由。 那我这个时候没有宗教信仰。 对， 你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不能盖这个章，说你就不能坐这个位置，这就有不平等。 是， 所以这两个是在冲突。 是， 这个民法之间它有冲突，所以我后来没跟踪到底怎么样了，但确实是。 后来释放了。把它释放出来了。不过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做好准备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个法律 back up 我们，那我们也得这么做。因为这就是信仰。那你说我不这么做就不得救了吗？不，但是你亏损，圣灵不与你同在。我记住了，我们已经认着信，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现在进入的是说什么恩典里头，你夺多少恩典的问题。所以最大的恩典就是神的生命可以流进我们的里边，你每次顺服真理的时候，圣灵就更多充满你，但是你要不顺服真理的时候呢，圣灵就不充满你，甚至呢同在就像，这不是罪和死的问题，不是说不要你做女儿了，不要你做儿子，不是，这事已经当 多少问题， 就是你得多少儿女的福分。而呢，后来我发现最大的福分呢，就是神说我亲自把我的灵赐给你，你说有哪一件事高于这个的，把我的命给你流入在你的里头。所以呢，圣经以弗所说，那充满万有者的要充满你。今天后来我看了，我实在喜欢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后来我最后给大家分享我对死的一个理解哈。咱们都说与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这是个过程，又完成了又正在进行的。那这个过程哈，后来我才发现，怎么样叫死？死就是你用尽了你所有的力量，你才叫死。如果你没用尽你所有的力量，你就没死。大家能理解吗？后来我发现，我们大家行真理的时候，还有那个抵挡罪的时候，根本就没用尽全力，所以我们根本没死。所以我们经历圣灵的工作也非常肤浅，认为呢半死不活。如果你决定献上自己当做活祭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很消极的，是很积极的。对罪，凡是我知道的，绝对就，当然了，我知道我软弱，那我就要一直奋争到底，用尽我的全力。你发现圣灵就在你要死不行的时候，用尽最后的，立马充满你，让你整个人就活过来。但是呢，你总半死不活的时候，圣灵也没办法做那么大的工作，认为你没死。后来我最近在祷告的时候，真的好多，我为自己祷告，有一些我也有一些东西，我心里渴望没得着的，就是神耶稣身上的那个丰富我没得着，所以我一拼命祷告。最近祷告真的，神让我看见说你还要祷告，认为你还没死。那没死的意思就是说你还保留有力量，在这世上你还没用尽。后来我发现上帝的道真的是公平的，造上帝那个叫恩典之律，不是小青的忍耐力比我强吗？那么小青，你也得用尽了 才能够领受到那个。我呢忍耐力不强，我用尽了下面就上来，我还能比你先领受，认为什么？我已经用尽了，忠心了，死和复活就那么一瞬间就成了。但是往往我们没有什么顺服真理，顺服到死的地步，就是说那个用尽全力，然后呢我们也没抵挡罪，抵挡到用尽全力，都是半推半就。我告诉你，这就没办法，无论你喊得多欢，无论你求得多热情，你达不到那个程度，充满到那个程度。后来我发现十字架真是个奥秘。后来神告诉我说，死很容易理解，一个人全部能力都没有了的时候，都用尽了，不就死了吗？但只要还保留一点，那叫垂死挣扎。还有其实， 所以解释活祭就是说身体是死的，祭物就是说你是一个死的祭物，是吧？ 嗯。 但是你的灵还是要随着耶稣而活。 对， 圣灵充满你。 对呀、 这是所谓是活的祭物。 对，用尽全力，你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说这不对，这是我的弱点，我渴望胜过他，所以我就用尽我全力去那个配合圣灵来胜过他。其实最后圣灵根本不用我们，但是他要让我们用尽全力。后来我才发现，如果是我们没用尽全力就得到的东西，我们一定呢骄傲。当我用尽全力都得不着，而瞬间得到，就叫恩典。然后你会知道那印象，那灵魂都会被震撼，你就说哇，这我费这么大劲居然得不着，为什么这么一瞬间他就做成了，一瞬间就活过来了。你知道什么叫敬畏神？原来我以为敬畏神的都是说怕神的，我们总也分不清敬畏和那个惧怕到底有什么差距。后来我才发现，人在恩典里头叫敬畏。哇，神呐、神呐、真神了，这个就叫敬畏。等到那惧怕他说惩罚我做这个东西，我那个他会亏损，那个就叫什么？那个就是在律法底下的一个叫做什么？那个叫惧怕。后来我就发现，你必须在生命中的时候抵挡罪，抵挡到用尽你全力的时候，当你一下胜过那个罪的时候，得了自由的时候，你说哇 ，God so amazing， 这个就叫敬畏。哇，你不会怕他的，而你匍匐在那儿说你 How can you do 这么 easily 就度了他，而我挣扎这么久都没有。那你说为什么我没有得到这个？认为你没用尽全力，半推半就。圣灵还说不死没法复活呀，你没用尽就没死啊。那你说我怎么衡量我们用没用尽？圣灵的衡量的很清楚，我们心里也知道，因为我们很爱自己，不想用到那种程度。然后或者说行真理，行真理的话我们也一样的，就像刚才我说的对待权柄啊，我说这个 OK， 那个我不跟他打架就是了吗？反正我这个那圣灵也就给你到这程度，但你要说我就是要顺服他，我就是你说了吗，他没得罪神我就顺服他，虽然我觉得他很愚蠢，虽然我觉得他做的不如我做的好，哎，我 obey。 然后你自己很难过啊，自己跟自己打架痛苦啊，但等到耶稣说 OK 你忠心，我白白的给你。然后你后来你发现哇，你看到很不咋样的人，大家都觉得不行的人，你自然而然对他的态度就有一个什么，像认为神的缘故就接纳他，就不痛苦。 不认奉有一点呢，你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说的立志为善由不得我，行善由不得我，所以你这个呢就要把它解释，你怎么样，我们是立志，是尽量立志，是吧？但是呢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转捩点在哪里？ 转捩点，对，非常棒的一个问题。今天呢我也是那个，我们呢一定要不要诡诈，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后面有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辨别出来，我真是我们常常不苦。我告诉你，这就是痛苦所在。我们的苦是怜悯自己，哎呀好难过啊，这么邪恶的老板怎么弄到我头上来了呢？这个苦不叫，这个苦不叫那个，这个得要行真理，行到苦的地步，说极力顺服他，这么糟糕，这么那样的，那我还是要顺服他，但是我就是不能服，里边就是不服他，我真是苦啊，我怎么就不能够像上帝说的这样，我就不能够接纳他，我就不能顺服他，除非他得罪上帝，对我怎么样都可以。但那个苦，这个时候就离那什么，就是真的那个叫体贴肉体， 体贴肉体不叫了，我知道我尝过，我行过这个鬼仗，我当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半推半就的说神呐、啊、我这样的就是说那个啊，把这个改一改改一改，不要让我受这么多的难过的地方，我根本没想这抵挡我自己里边的罪，我想的是说把环境变一变，比如说我撒谎，那时候来了人问我，我就说神呐、啊、让他别问我这个问题，但是神从来没听这个问题，还是问我这个问题，说我苦不苦，苦的是因为没改变，让他们还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说神呐、啊、我撒谎真的是不对呀、啊、主啊，我一定要戒掉他，我就是咬牙切齿也要做这样，然后你做不到的时候就苦了，那时候就说我的罪真可恶啊，然后这个时候快就离死就不远了，那真的谢谢乐山老师，真的是啊，那个半推半就啊，行真理也不是真心实意啊，我跟你讲这种东西都是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所以呢没法死， 所以 说 其实再后面的一句就是答案， 对， 苦的尽头最后靠的也是圣灵就出来 呀，圣灵一定出来的，他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他就是要赐恩给我们，圣灵都在我们里边了，真的，只是我们呢抵挡罪，圣经里告诉我们抵挡罪没抵挡到像耶稣，耶稣也要抵挡罪，耶稣不是抵挡自己的罪，抵挡别人的罪，所以说耶稣抵挡为了罪的缘故是背我们的罪都流血啊。他说你们没有抵挡罪到流血的地步，第二点的话行真理我们也没实心实意行到痛苦的地步， 能不能用个具体的例子来说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道理， 撒 谎、 嗯，我说其实啊， 比如说用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从头说到尾，这个很难理解， 很难理解哈，嗯， 就是抵挡罪，然后到死的半推半就，然后怎么叫做半推半就，然后什么叫做死到底了？比如说 半推半就就是什么意思呢？半推半就其实只有神和你知道。我自己原来的时候我看我其实我就拿说做这个哈，我做过见证，其实那种心理的状态只有神和你参得透，别人看不明白的啊。那举个例子来讲，像我2003年1月份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我心中就我把其实我是啊很担心到时候那个因为挣不来钱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没有生意做就没有工资嘛，我这个还有 cost， 这是我心中一个惧怕，所以那时候呢那人家一来问你说做多久了的时候，你要说你刚做显然又就是人家就会走了嘛，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那我自己的心中的时候呢，其实我没立定心智坚决不说谎的，但是我就想说那个他们最好别问我，但一问的时候我就撒谎了，其实我撒谎我也没有尽全力不撒谎呢，你们也知道了我没有尽全力，然后呢但是呢我又不愿意撒谎，然后我也信了主，心里难受回去祷告完了以后，下一次我就祷告，我说神呢让他们别问我这个问题了，但是还问哈，问完了以后我又撒谎，然后我就没预定，我就说死就死一把，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就想说别问我我还是不行，然后呢我本来就说我不行了，你让我心里已经知道我不行，我这定义不行了，没有定义说死一把，知道你知道吗，这个99，99之，但是你总在这圣灵哈，我后来发现圣灵很奇妙，他就是你不往前进他就停在那儿，他不会收回他的恩典的，还是让那儿，我还知道那是罪，直到后来到2004年的时候了，这都你看一年多了哈，常常犯罪不好受的你知道吗，但是靠着耶稣的恩典认完罪了，神没说不是儿子了还是儿子哈，但是就是没长进就是了，就是长进不快，直到后来的时候渐渐下得狠心，就是说干嘛嘛，我为什么就为这点事非要得罪神呢，神对我这么好哈，然后我就渐渐开始呢，尤其后来我又那个看了宗尚杰那个戴德生这些人怎么对待罪哈，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过分了哈，渐渐的哈，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嘛，渐渐的我自己也觉得过分了，但是我还抱着一线侥幸，你知道人很狡诈的，然后我呢有一次的时候心里内心征战很大，我就觉得不应该再这么做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下定决心，然后呢有一次我还记得在中区搬椅子，那时候中区还都是排椅子搬椅子呢，然后呢你知道吗，我就跟刘牧师正在那天只有他和我在那搬椅子，我就说 刘牧师啊，我说我最近说我就是有说谎哈、啊，我说可是这个说谎的话我也控制不住哈、啊，常常的。然后刘牧师，我心里期待刘牧师说没关系了，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善由得你嘛。你知道吗？常常听到这句话，但是那一天的时候，神真的怜悯我。刘牧师把脸把就是脸一沉说来祷告，求神赦免你。我凉心就凉了半截，你知道吗？说明这事儿。咱牧师呢也没得到一个什么，就是说没关系哈，我盼望说没关系，但是他说祷告求神赦免你，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不能再干下去了那种感觉哈。然后呢他为我祷告完了，我真的觉得说不能再这么干了。其实呢后来我下定决心不这么干了，很有意思，真的是2004年10月12日就发生了。如果我下定决心不这么干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很难过了，我就发现我真的是有这个罪在我这里头哈，它就露出来了。其实我发现那个东西我也不是全喜欢它。然后呢2004年的时候，那个10月12日那天早上我去的时候，就这是一件事，还有几件事我没办法告诉你们，那就是说我心里非常的难过了，就是觉得我就没下定决心在那处理它哈，我就没下定决心处理它，都是半推半就的。但那一天早晨的时候，真的我是下定决心说，神呐，我真的不要它，我真的不要它，你知道吗？就是那么容易，我就在一个祷告中，他就，我还没听过圣灵，也没有人跟我讲过圣灵这个 power 那个 power， 他那一天我在祷告中，真的他就把我释放了。所以我的灵魂叫敬畏，所以从那开始到今天，那个敬畏都没办法摆脱掉。那叫我灵魂为这个感到，你知道吗？那些东西脱离掉什么感觉？ 自由。 哇，何止是那种，就是喜乐啊。那个喜乐的话有半年之久哈，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嘴巴都关不住啊那种。后来我，你就想这罪给我 damage 有多大，你就想 damage 有多大，神一直等着那一刻。后来我又在什么地方看到了那个东西，我就在那个天路历程，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他讲有个基督徒，他那地方有个人物叫基督徒，走了上了天路了，走结果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那个罪恶的重担从他身上脱落的时候，然后他在那个地方跳了三跳，还有那种感受，那真是个灵程。我就觉得2004年10月12日那罪恶的重担从我身上脱落，我不是说我一次就全干净了，但那一次对于我来讲的话，真的是发现耶稣对于罪来讲的话，罪 power 这么 strong， 但是对耶稣来讲轻而易举的，真的是就那么轻松就做掉。然后那个灵魂真的是，我是不止跳了三跳，我真的跳了半年呢，那个灵魂都在震撼。这他可以做见证的，就是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啊，就是他说我疯了，你知道吗？真的是为什么？因为晚上都关不住，就一定要跟他传道，没人跟我听，我就跟他讲完了以后，最后他说你这是宗教迫害，你知道吗？然后你没人别人听嘛，你知道吗？你那又灵魂又兴奋，就这样。所以后来的时候感谢神了，我真的告诉大家，毁我们大家的东西就是罪，但是不是让我们灭亡的，那个东西没能力让我们灭亡，但是让我们今生活的不自由不喜乐。不要给他那么一点点机会，真的，我们不诚心诚意对付罪，那个地方就会圣灵就会给你保留着，你不诚心诚意行真理，那个地方软弱就在那个地方。你只要诚心诚意行，你不要说我软弱，他说不在乎你，真的根本不在乎我们，但是我们又在乎我们，认为你的意志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意志连除罪都得要什么？你说 yes， 爱龙王的，然后诚心的。哇，后来的时候我可以看着他，当你脱离了那个圣灵一充满你，诚心诚意不要他，圣灵充满，可以对着他的眼睛可以告诉他说我做多久。然后如果你那心里头有一个确据，就是说神给我的没人能拿得走，不是神给我的我连要都不要， 不惧怕了， 不惧怕了，因为不是神给我的我拿了没有好处。哇，你就会发现原来那个东西也被什么被拿掉了，那个恐惧就拿掉了，真的。后来我就说权柄，别看说成这样，真正行真理的人不惧怕权柄的。我真不瞒大家说，现在就是美国总统哈，那个来这儿或者更大的官来到这儿，我真的不怕他，但我尊敬他。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权柄不出自于神，他坐在那位置是有道理的，但我还是要尊敬他，但是我不怕他，我真的不怕他。 时间差不多。 就是第三节说的。 不惧怕，不是惧怕。 对，远不是行善的惧。 对，真的不惧怕，真的。所以呢，但是呢，真的是，大家，圣灵在我们里边，不要看别人，只要看自己，好，查验自己，真的。好了，再结束了，我们今天到这儿了哈，请乐山老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 是亲爱的阿爸父，是要感谢你，是吧？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段美好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就是你的恩典，是吧？尤其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所有的掌权的权柄都是来自于你，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权柄，但是权柄都来自神，所以任何的权柄违背你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我们要顺服你，而不是顺服那些对你不利的权利，对你的权利。谢谢你，也再次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虽然立志为善有的我，行出来有不得我。假如我们真正经历这苦，最后你会为我们开脚出，让我们得着你宝贝的救恩，你被你自己来充满了。让我们真正能够，靠主得胜。我谢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归于你。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哈利路亚。后面还有服事的时候啊。